我哋今日咧系继续讲第二国之嘅，就话世间无常，国土危脆，四大苦空，五阴无我。咁啊，呢几句经文咧已经咧系讲过啦。咁啊，今日就继续讲咧，所谓生灭就变异，虚伪就无主。咁乜嘢叫做生灭变异咧？凡系称为生嘅，就系呢一件事情，在先咧系未有嘅，后来啊，因为种种嘅因素和合，然后先至有嘅，咁啊名为咧系叫做生啦。所以《灵经》里边讲啊，佢话因缘系和合。虚妄的名声，一切法都是从这个因缘而生起的。因就比较亲切一点，如果缘就是帮助，就比较呢就是稍微疏一点。好像我们种一棵菜，这个种子就是他自己的亲因缘，如果冇呢粒种子啊，你就几好嘅助缘，几好嘅泥，几好嘅水，几好嘅肥料，几好嘅人工啊，咁如果冇咗呢粒种子咧，系冇法子咧生得起呢一棵菜嘅。所以呢粒种子就系叫做因啦。咁然后咧加上好嘅泥土，好嘅水。好的肥料，好的阳光，如果这个好的人工他打你，那你帮助他呢，那么这一棵菜在先就是没有的。由于这个因他的种子以及这个缘对他种种的帮助，那么过一段时间呢，那么这棵菜就生起来了。所谓在先就是未有的，后来因缘和合，所以虚妄啊，名为他们有个生啊。那么其次就是灭，灭呢就是表示这一件事情或者这一件物质呢以后啊一定是没有的，它暂时虽然存在啊，但是有因缘之故，他亦都呢会渐渐呢归于这个灭亡啊。所以《楞严经》里面有讲啊，他说因缘别离就虚妄就明灭啦，冇咗呢个因，冇咗呢个助缘，咁呢一件事物呢始终都系归于无嘅。咁就名为佢就灭啦，好似我哋嘅人，咁现在虽然生存呢个世界上啊，但系经过呢个时间嘅变迁，咁就慢慢嘅人老啊，咁佢就归翻于咧无，佢就会灭噶啦，咁啊佢就灭。嗱变异咧就个表示啊。呢一种法或者呢一种物质呢，唔系话仍然一样，就系说明啊，每一件事事物物，佢都系随着啊呢个时间，随着呢个种种嘅因缘呢而所变迁，唔会话永远呢都系一样嘅。嗱，好似一间屋，我哋新起好啦。咁一间新屋啊，但系唔可以永远都系新嘅。就算你唔住，你日日将佢由灰水咧，只不过都系外表系新嘅啫。其实呢间屋个本身咧就唔系新噶啦，因为你系年初一起好嘛，咁啊到到咧十月年三晚啊，佢已经过咗一年嘅时间啦。等于话佢老咗一年， 绝对就不是说跟年初一的时候呢那么新的了。那么如是一年一年这样落去啊，这一间屋呢就会变迁了，不是说呢跟最初啊做好那人呢是那么新是那么坚固，那就叫做变异。那么这一种观啊就名为叫做无常观。那么在这个佛法里面啊，这一种无常观呢是很重要的。那我们出家人有一种行啊叫做十二苦行。有十二种法是修这个苦行。但是其中有一种呢就叫做重间住。那个住在哪里呢？就是住在那些呢所谓坟场啊。或者呢直情住在那里面。或者你接近这个坟场的左右呢你住。那么为什么要找到的地方去住呢？就是无论如何任何的时候你眼见到它，你的心呢想到它。那么它既然有机会瞓在那里，其实我自己呢亦都有朝一日啊是瞓在那里。所以说我见他人死啊是悲心都苦切耳啊。但是他说不是悲他人啊，看看都即自己啊。等于说呢某一个朋友亲戚咁我去世啦。佢一个殡仪馆嗰日出丧啦。咁我系佢嘅亲朋戚友，咁我佢睇入去啦。其实呢唔系睇佢呀，应该系睇自己。我今日虽然系送佢呀，佢俾我先走一步，但系不保之将来可能一个月，可能过得几年，如果快啲嘅可能听日都未定呀。咁自己亦都係同樣嘅瞓喺呢個地方，俾人家地憑吊係俾人地睇呀。咁呢個意思係在於邊度呢？就係話人生係如幻呀，係幻質就非堅。所以我哋應該呢一個信佛嘅人，我哋要在在處處作呢種觀，先至提得起咧呢个道心。咁啊，如果呢个环境生活啊太过舒适，太过好啦，咁啊变咗佢呢种咁样嘅心咧，佢就生唔起来。对于佢呢个道念咧，就一定咧会有退嘅。咁啊，所以佛每每劝佢呢个弟子啊，要重间住。而劝佢啲弟子咧，呢个生活尽量咧要朴素啊，就系说明一切法唔系恒常不变，一切法如此。我哋每一个人佢生存于呢个世上啊，佢亦都系一切法中之一种法，咁啊亦都系生生灭灭啦，亦都系有所转变。所以我们应该藉着仲是有一口气啦，咁就多念啲经，或者多拜一部忏，或者呢是多拜下佛，或者食多一餐素啊，咁多多培植自己嘅善根，咁日后走嗰阵时呢，咁有啲善根做我哋嘅领导啊，咁我哋就唔会呢是走错咗路啦。所以话生灭就变异啊，个虚伪就无主啊。嗱，虚呢就系渺渺茫茫咁解，叫做虚；伪呢就唔系话真实啦。咁啊，乜嘢系飘忽、渺渺茫茫？乜嘢唔系真实呢？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啊。那么我们昨日讲过所谓四大五音和合而有， 如果离开这个四大，等于说离开那些骨头，离开我们身上的水分，离开我们身上这个暖气啊，离开我们这个人那种的灵活性啊，市民上还哪处有这个我可得呢？只不过是暂时啊，咁啊，藉着呢个四大五阴之法和合，而有我哋呢个肉体，有我哋呢个外表啊。但系呢一种四大五阴和合啊，呢一个肉体呢个外表咧，系彻底咧系不实，彻底咧系假嘅，唔系话永远不变。咁啊，佢就虚伪啦。嗱，无主咧，就系唔作得主宰咁解。嗱，你都唔好话讲乜啦，唔好话大病啊。好似我呢轮啦，咁啊伤风啊、咳嗽咁啫，咁啊都搞到我都冇晒符。佢出声，佢又讲唔出声，成日好似啲痰顶住个喉咙。咁啊个人啦吓，好似颓颓丧丧咁样。咁你想佢唔病咩？冇可能，佢话要来，佢就来啊！你想话唔接受翻，我唔准你病，系冇可能。任何一个人都冇咁样个力量啦，系抗拒佢。嗱，咁啊呢个都仲系小意思。咁我哋随着呢个时间咧，有朝一日老到咧，所谓得嗰啲老人病啊。好似心脏病啊，咁一般嗰啲都不治之症啊，咁啊病都不能再病啦，咁啊就走人啦。我哋可以话我唔中意走咩？我哋可以话要佢唔病咩？系冇可能啊！咁啊，既然冇可能啦，当然我哋就做唔得主啦，我哋就随业牵啦，佢要我哋点，我哋就点。佢要我就去边处啊，我哋就要去边处。咁如果我哋想唔听佢话，能够做得主嘅咧，你一定就系要话自己有一种修养，自己有一种悼念，例如念佛，咁啊念到啊所谓往生西方嗰阵时，咁啊毫无痛苦啊。而且咧系预知时知，咁样咧就叫做有把握啦。所以《灵经》里面讲啊，佢话每一个人佢呢个知见，即系每一个人都有个心理嘅谂法，个五欲就留于世间啊。每一个人都唔想走嘅，都好想多多咧留响你嘅世间。都想在这个世间呢是多住一个时期，明知道是不长久的了，不可能一百岁都不走的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是赖皮的，都想尽量拖尽量赖，那么拖一时算一时，所以说知见都每欲留于世间了，但是业运都每上迁于国土啊，我们一生人所做的善业，所做的恶业啊，由这些善恶业咁啊带到我哋咧，生于呢个恶道，或者生于呢个善道啊，我哋自己咧系完全冇主宰啊。所以古德又讲，佢话万般带不去啊，都唯有业随身啊。我哋嘅人最后一走嗰阵时，你话有边一样嘢可以带得走嘅咧？就算你最亲嘅自己身边人，或者咧你下一代嘅仔女，或者最好嘅朋友啊，系最亲嘅亲戚，佢最多就嚟送下你嘅咋，佢唔可以跟埋你一齐走啊！佢唔可以话我同你系最好啦。咁你走得我亦都跟你走埋啦，係冇可能㗎，係人都唔会跟得个死人走㗎。咁所以话 我哋咧随呢个业障啊而去，就似得一个人犯咗罪啦，证据确凿，你俾人家拉咗去啦，你仲可以走得甩咩？你仲可以话慢慢先，等一等，我翻去执几件衣服咁咩？唔可以噶啦，俾人捉到啦，就只有得听佢话，佢带你去边度就带你去边度，你冇权咧反对啊，你冇晒主宰噶啦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嘅人咧，如果真正一个学佛嘅信徒啊，应该要常常咧系多作呢种嘅观想。人生在世几十年啦，所谓一朝要走啦，万般都带不去啊，唯有呢个业随身。咁所以我哋应该要多做啲善业，呢、这个善业随身啊，我哋乘着呢个善业咧，带领我哋啊，咁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或者往生啊其他呢个清净国土，就唔好随呢个恶业咧去转啦。嗱，咁啊，所以念佛一法啊，点解佢话可以大业往生呢？就系话我哋未曾信佛以前，咁啊淫道杀妄啊，偷呃拐骗啊，贪嗔痴慢啊，都系充满咧我哋个脑筋，充满我哋个八识田中啊。咁啊，等到我哋有朝一日信佛啦，我哋知得呢个信佛个好处啊。咁我哋日日都系咁念佛，我哋时时都系咁念佛啦，从朝到晚，从晚到朝啊，我哋记得起就系一句佛号。嗱，咁我哋如果时时都系念佛，日日都系念佛，尽此一生都系念佛啦，咁我哋念佛嗰啲种子就增加。我哋每念一句佛，就有一句佛嘅种子啊，两句、十句、八句、千句、万句啦，就有两句、十句、千句、万句嘅种子。我哋尽其一生人咁念佛啦，我哋嗰啲念佛嘅种子咧，都唔知几多几多。咁啊，到头来我哋呢个念佛呢个善根嘅种子咧，就系盖过啊，强过啊，我哋未曾念佛以前嗰啲嘅业障种子。咁啊，既然我哋念佛嘅善根种子系强过盖过嗰啲恶业嘅种子啦，所以当我哋命中之时，两相比较啊，我哋嘅念佛嘅善根强，念佛嘅善根大啊，或者系拜佛，或者系拜忏，或者系念经啊，咁我哋念佛、拜忏、念经啊，嗰啲善根嘅种子咧，系盖过嗰啲罪业嘅种子，咁啊，我哋就可以啦，系藉着呢个佛法嘅善根，咁啊，带领我哋咧去往生净土啊，可以咧将我哋啊接引到呢个十方世界嘅清净国土。嗱，咁所以我哋呢个肉体咧就系虚伪，就系无主，我哋应该咧要借佢啊嚟到佢修行。佢话心事就恶缘，其实呢个心咧唔一定系做恶噶喎，咁亦都可以做善。可以话呢个心咧系一切善法之源，不过呢次讲恶缘咧，就系根据一般嚟讲啦。世界上咁多嘅人口啊，市民上有几多个真正信佛？而佢信咗佛之后啊，亦都真真正正有几多个人去修行，以呢个了生脱死啊？嗰一种嘅心念去办道嘅咧，咁啊亦都唔多啊，咁啊都系得随波逐浪，所以呢个心咧 就视佢为叫做一切罪恶嘅根源。嗱，咁啊，佛法就系讲因果，所谓如是因，就系感到呢个如是果啊。俗语有句话：善有善报，就系恶有就恶报啦。嗱，咁啊，既然佛法系提倡呢个因果，咁啊，呢一念心咧就好重要嘅。我哋一念心向善，你有咗一念嘅善因，日后就会招感呢个善果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我哋一念心向恶啊，咁啊，我哋就种下呢个恶因，日后就会感到咧招人呢个恶果啦。所以呢个心呢就好似个主人，好似个老板啊。我哋呢个行为做作就好似一个妹仔啊，亦好似一个奴隶啊。嗱，咁啊，身为下人，为奴为婢，咁啊，当然就俾呢个主人去差遣啦。咁啊，主人叫你去做乜，你咪做乜咯。你唔可以反抗啊！咁啊，所以呢个心呢亦同如是啊。我哋呢个心一念善，我哋嘅差遣，我哋嘅行为动作就向善。如果我哋呢个心一念系恶，佢就会差遣到我哋呢个行为呢、这个动作啊，就向住呢一个恶。咁如果我哋呀做恶堕落，咁都不如啦，所谓转过来，我哋多做啲善事呀，个心呢多起啲善念呀，我哋个行为动作多啲嘅善行，期望将来呢就係得到呢个善果。所以我哋个心呢既然係恶之源，亦都是一切善法之源，但是你说讲恶源呢，就是一般来讲，是一般来谈，因为世间为善者始终是不多，为恶者呢始终是多过这个为善啊，那么所以就说他为呢叫做心事就恶源啊，他认为罪数。嗱，形咧就系讲我哋呢个身形，一切嘅动物都有佢呢个身形嘅，大有大嘅身形，细有细嘅身形。嗱，咁啊，当然佛经咧就讲呢个人咧就比较多啲，所以呢次嘅形咧就系讲呢个人呢、这个形状啊。嗱，人嘅形，就是为一切罪的根本。我们有这个身形才可以做这个人道杀妄，才可以做这个偷呃拐骗，才可以为非作歹。如果没有了这个身形，他就不可以为非作歹，不可以偷呃拐骗，不可以奸淫邪道。所以这个身形是为一切犯罪的根本。所以道教这个老子啊，他亦都有一句话，他说不有大患都为不有身。他说我乃至一切人有种种的过患都是有这个身体。如果没有了这个身体，就不会有种种的过患生起了。我们的人有身体，所谓生啊、老啊、病啊、死啊，你想求就求不到啊，那些冤家敌人你不想聚会，他就偏偏聚会啊。那这些苦呢，完全都是因为有我们这个身形，有我哋呢个肉体咧，然后先至有呢啲种种嘅痛苦。 假如我哋冇呢个身形，冇呢个肉体咧，咁啊，当然咧就系冇咗啊呢一种咧个痛苦啦。所以话认为罪数啊，各位如是观察就渐离生死。我哋如是咁咧去观察一下呢个国土系危脆嘅。这个世间呢是无常，我们的人呢是由种种因素和合而有，是幻幻化化，没有这个坚实的。那么既然呢国土以及我们这个人生呢都是幻幻化化，不是实在的了，那么我们明白了这种道理了，以及做恶业招恶果而堕落啊，咁都不如好好地咧修下善，提高自己呢个善心，增加自己呢个道念啊，多做啲善事，多做啲功德事，咁啊日后咧成着我哋一生人啊，嗰啲善心，嗰啲功德咧就系接引我哋往生，就唔怕堕落。所以话如是你咁观察啦，你就会渐渐离开啊呢个生死个痛苦啦。个第二觉知，个多欲就为苦啊，个生死疲劳就从贪欲起，个小欲无为就身心自在。咁啊，八条个大人所过悟嘅法理，我哋第一种已经讲完，现在就讲第二种咧，叫做常修嘅小欲觉啊，常常咧要修呢个小欲之足，唔好咧有呢个贪心。我话第二觉知，咁啊呢个属于第二条，咁啊叫做第二。觉悟知德嘅，咁啊知德啲乜嘢咧？咁啊觉悟啲乜嘢咧？佢话多欲就为苦啊！如果我哋多多咧去希望得到乜得到物，而冇一点啊所谓知足嘅心咧，实在系一件苦事啊！好似今日呢个文明社会，我哋日常生活呢，好似一般人所揸嘅车啦，或者洗衣机啦，或者电视机啦，或者呢係雪柜啦，我哋日常生活呢差唔多人人都有㗎啦。咁如果你係知足嘅，总之有得就得啦，佢又唔係坏嘅，只不过呢年代长啲，或者呢个款式都冇咁新颖。咁你有啲用啦，再做啲现成般般如意啦。咁如果你係知足嘅呢，应该都好快乐嘅。咁但有啲人就唔係喎。咁今年93嘅车呢就好过92㗎啦。咁佢又要买一个93嘅车喎。咁就认为今年嗰啲雪柜呢，咁又比旧年嘅雪柜又好啲喎，咁佢又买一个雪柜啦，乃至到电视机呀、收音机呀、洗衣机呀，一切一切，咁佢都要换嗰啲新嘅，要时款嘅。咁有钱都仲好，我都无所谓喎。其实喺呢个美国呢，好多人呢买呢啲电器嘅嘢啦，唔係话即刻俾钱㗎喎。佢可以分期付款噶，咁啊分期付款啦，就梗系要俾利息啦。咁你又要俾本，就又要俾利息。咁啊钱系从边度嚟咧？咁啊当然就去做工啦。如果一份唔够，就做够两份啦。咁啊如果呢个正工做完唔够咧，咁啊做 part time 啦。咁就变咗呢，我哋终日劳劳碌碌，辛辛苦苦啊，为乜呢？就係、是、为呢个车。 为那个电视机，为那个洗衣机呢去打工，去做牛。嗱，咁啊，如果你知足常乐嘅，总之佢唔系坏嘅，佢可以用嘅，你就用啦。咁你就唔使咧换个呢个新咧多花钱，就变咗咧你唔使还本，亦都唔使还利啦。你嗰份工作咧，除咗正常个开支啊，终有钱剩，咁啊几快乐咧？咁但系一般嘅人都唔系咁谂过，好多呢啲咁嘅人啊，年年换嘅，时时换嘅，呢个系属于咧系多欲。就为苦啊，就是因为个心呢佢多多嘅追求，令到自己呢终日都系苦苦恼恼啊，个生死嘅疲劳，一生一死呢其实呢就系疲劳啊，好疲倦，系好劳碌嘅，咁就绝对呢就唔系话好舒服㗎喎。咁啊，例如生就到死，咁啊，佢未曾死以前，佢都系在啊呢个人世间嚟到个活着嘅时候，佢都要去做事，奔奔波波，直至到最后死啦。咁啊，一般人咧，佢唔明白呢个因果啊，咁啊，佢以为咁啊，人死就如灯灭啊。其实我哋嘅人死咗咧，唔系话好似如灯灭、哦。我哋嘅人啊，如果死咗之后，咁啊仲有后世噶，唔系话死咗就算啦，冇后世嘅。嗱，我哋生就死，死咗之后有后世啊，后世又生，生又死啊，咁就变咗咧，我哋喺呢个生死中打混咧。你话系唔系好疲劳，系咪好辛苦咧？嗱，咁啊，佛教里边有一部叫做《劝化菩提心文》啊，系呢个沈庵大师做嘅。咁、那个里边咧有几句话，咁啊值得我哋做人一种嘅警惕。佢话饿饿之骨啊，系过比熟生；咁莽莽横尸系多于大地啊。他说如果我们将每一个人死了之后又受生，受生之后又死，每生死一次他们有副骸骨，如果将他冧起来他就高过这个山，如果将他就打横排在地下，那么他还阔过这个大地，那么就证明呢我哋在呢个生死中流转啊，轮回，好似个车嘅车辘咁样，氹氹转，氹氹转，氹氹转，转来转去啊，喺呢个生死中转得太多啦，咁你话系唔系疲乏？咁你话系唔系啊？六缘呢？所以话生死呢就系疲劳。咁呢个多肉就係苦，呢个生死就係疲劳啊，呢一种嘅情况佢嘅起因呢又係点呢？所以向下就解释啦，佢话从贪欲起啊，就係从呢个贪心呢、这个欲念呢而起嘅。有啊，呢个种种嘅痛苦，有呢个生死嘅疲劳，我哋归根讲一句，都系从呢个贪欲而起啊。嗱，咁啊，譬如乜呢？我讲只故事大家听下。嗱，咁啊，马骝咧，好多人都见过啊。嗱，咁啊，马骝咧出在啊呢个热带嘅地方比较多啲。好似新加坡啊、马来西亚啊嗰地方咧，咁啊马骝就比较多啲啦。我亦都见过好多，喺我啲山嗰度咧，嗰啲马骝真系蹦蹦跳啊！喺我啲悬崖削壁嘅地方咧， 人就肯定唔敢走噶啦。咁但系嗰啲马骝咧，佢就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，真系一旦失手咧跌落嚟啊，可能过千尺咁高都唔止。但系从来都未曾听我啲马骝咧会跌死噶喎，从来都未曾听我只马骝咧响呢一棵树跳过嗰棵树，一下揦唔住啊，揸唔紧个树枝咧，滑手咧跌落嚟实跌死啦，过千尺咁高，但系从来都冇听过。咁啊，而真系捉嗰啲马骝又点捉呢？因为星马好多嗰啲椰子树啊，星马嗰啲椰子树就好出名嘅。咁啊，如果你颈汗啊，买个椰子饮下咧，系几毫子嘅啫，好平啊，满街都有噶，到处都有噶，又甜地又好饮。咁啊，但系嗰啲椰子树好高嘅。如果用嘅人呢都有好危险性大，原则上呢最初都系用人呢系慢慢咁样爬上嗰棵树咧，佢摘一抌落嚟嘅。但系始终呢人总会有错手，常常会跌死人。所以后来佢哋谂到咧用个马骝去捉，咁啊用马骝去捉啦，咁你点样捉到嗰啲马骝嚟训练佢呢？其实马骝都唔简单噶啦。马骝都可以讲系鬼灵精啊，佢个头脑，但系佢个头脑虽然系灵啊，佢总系灵过我哋嗰啲人。咁啊，捉马骝有两个方法，第一个系用糯米糍啊，就系将啲糯米粉拆咗佢，咁啊将佢蒸熟，咁当然系黐手黐脚噶啦。咁啊，嗰啲马骝就满身都系毛噶，连嗰啲手脚都系毛噶。咁你蒸熟咗嗰啲糯米糍啊，咁啊抌咗个俾佢啲马骝啦，嗰啲马骝又唔知喎，佢梗系用手嘅折啊，咁啊一折咧就上当啦，咁啊嗰啲糯米糍咧就黐住佢嗰只手，想甩都甩唔得，掉都掉唔甩啦，佢就用另外一只手咧就想话佢掹咯，点啊知得另外一只手一黐埋佢咧，两只手都唔喐得。咁啊，如是按次序咧，两只脚都送埋上去，咁啊，两手两脚都俾嗰个糯米糍啊，咁啊黐得紧紧，唔喐得啦。咁啊，嗰啲人咪搵条竹杠啊，咁啊一穿穿入去，咁啊成只马骝捉咗啦。呢个系第一个方法。嗱，第二个方法咧，马骝啊最中意食花生噶喎。咁啊，嗰啲人咧就利用佢呢个心理啊。首先就用一个椰子咧，咁啊挖通佢，椰子根本就系通啦，佢倒晒啲水，嗰、那个口咧就唔系几大，大概只马骝只手入得去，伸得入去，咁、那个里边咧就装到一半啦，都系花生，咁啊挤响个地下，咁啊另外咧就撒到个地下到处都系花生啦，咁我只马骝咪嚟食花生啦。咁啊，到处执咯，咁啊，执到地下嗰啲食完都冇啦，咁佢就发觉呢个椰子壳里边咧仲有花生，咁佢又贪心啊，咁佢就伸个手入去一揦就揦一扎花生，嗱，由于佢呢个口啦唔系好大，佢如果唔揦扎花生咧，咁啊缩埋只手啊，直入直出都冇问题。为咗佢拿住一扎花生个拳头咪大咗啦，咁个拳头大咗啦，佢就点样出得嗰个口咧？咁就变咗咧，佢出唔到嚟啦，佢就紧张咯，佢又唔识得谂话咧，放咗个扎花生佢又唔舍得，咁啊硬啊揸住一拳头都系花生啊，咁啊佢起石咁掹啊，个手又痛。咁嗱，掹得幾掹啦？佢當然論盡啦，想跳都冇咁容易，想走啊都冇咁方便啦。嗰啲人咧，先至走埋去捉住佢。嗱，咁啊呢啲咧就係、是、由於貪欲啦。佢如果唔貪食呢個糯米糍，如果佢唔貪食嗰啲花生啊，佢就唔會俾人捉到。佢可以到處都靈活啊，係蹦蹦跳，佢話點跳就點跳。从来未曾听过话跌死马骝嘅，你话几自由呢？就系、是、一念贪心， 咁就上当俾人捉咗去啦。其实我哋嘅人呢，呢个心啊，都系同只马骝一样。我哋嘅人嘅心呢，成日都系谂东谂西，睇个点样发财，睇个点样发达。啊，如果正常嘅手法都仲好啊，有阵时都有啲人冇咩日本事嘅，佢就唔用呢个正常嘅手法啦，咁啊做咗嗰啲啦。唔合呢个法律嘅，违背呢个法律嘅事，咁啊结果咧自己啊，咁啊受呢个法律嘅制裁，嗱咁啊呢一种咧都完全啊唔能够知足常乐，起因连贪心啦，自己啊就系、是、招到呢一种咧嘅过啊，咁啊所以咧多欲。是一件痛苦，生死是个疲劳，我们寻佢这个根源，完全呢是从这个贪欲心而起啊。那么如果这个人没有了这个贪欲，他在在处处呢都所谓知足常乐啊，所谓守住他这个本分，当然呢他没那么痛苦。佢就冇咁多咧，系罪过啦。所以话小欲咁无为啊，身心自在。嗱，咁啊，小欲就系冇咁多求，唔系话冇，但系咧要能够安于呢个现实嘅环境，佢不多求，咁啊就系小欲啊。嗱，一个修道人。他一定要小欲，如果这个修道人他不小欲，对于这个无为的真理就不可以契合的。那么因此佛制他这个弟子是有很多法律的，在家修行乃至到出家修行，佢都系咧教佢啲弟子啊，尽量要知足，唔好贪求呢个欲望啊。嗱，好似生活咁啊，佢制佢出家嘅弟子咧就系托钵。嗱，咁啊托钵啦，就无所多求啦，因为托钵你就自己冇选择。如果你去到个一区啊。是有钱人家住的地方多了都做好一点，我们变成他布施给你了，原则上有些好的食客，但是你不可以日都去那些所谓有钱的区域的，那么也都没有理由其他那些个个日都去那些贫穷的区域的嘛，那么大家轮不到来、啊、今天呢一班人就去嗰啲咧比較好啲嘅區域去化石，嗱咁啊，聽日咧你就調過去啊嗰啲貧窮個區域，咁啊，所以佛嘅弟子嘅乞食，包括佛自己啊，都係一樣，咁啊化到好嘅，咁當然好啲啦。就算化到啊嗰啲唔好嘅，因為佢自己本身啊。这个布施的人他都冇得好的享受，事实上他有哪次找他得好的来到啊布施给佛给他的弟子呢，那总之他认为他自己也得的，那他就将来布施给你啦，他没有大细心啊，他不是说故意收埋得好的而给那些不好的你，事实上他的环境是这样啊。那佛的教义呢，你凡是托钵就不可以选择的，不可以说好的就吃，不好就丢它，是不可以的。所以不论好的也好，不好的也好，酸的也好，熟的也好，新鲜的加嘢的，总之你吃到几多少你就要吃几多少，你不可以有所选择，都是无形中将他们那些人嗰种咧贪求嘅欲念，尽量咧系减少， 咁啊，至于话佢哋着嗰啲衣服啊，印度就因为热，咁啊，佢嗰啲袈裟咧都唔准多，通常就三件衣服。咁啊，因为佛咧最初成道嗰阵时，咁啊，佢将要成道啦，佢去到个菩提树下，咁啊，开始入黑，太阳落山啦。咁啊，当然有少少个凉风啦。咁佢就着一件衣。咁啊，到半夜啦，咁啊，呢个太阳嗰啲所谓热量咧，渐渐都冇晒啦，又比初初啊天黑嗰阵时又凉啲咯。所以佢就多加一件。吓，咁啊，将近天光啦，即系话太阳未出以前。将近天光咧，当然经过一晚啦，嗰啲雾水啊，所谓嗰啲静嘅环境咧，咁啊亦都觉得咧有凉啲啦，咁佢就多加一件，一共系三件，咁啊跟住就天光出太阳，就只有脱咧就唔使再加啦，咁啊因此佛自己咧只系保持三衣，嗱咁啊佢个弟子咧。亦都是三衣一半，如果有多的呢就一定要舍而布施呢给第二个人，不可以保留四件，不可以保留多余的，这些就是在印度的风俗的环境可以，当然啦，我们家下呢在这个美洲啊，或者在加拿大啊，我们中国的东北啊，好多地方一年咧十二个月，有八个月都系冻嘅，都系落雪嘅。咁啊，如果少着一件衫咧，系冇法子支持嘅。咁啊，属于例外啦。随着呢个环境咧，要嘅系一增一减。如果响印度咧，真系三件衣都够啊。所以因此佛制佢个弟子受戒嗰阵时，就系三衣唔准四件衣嘅。咁但系亦都唔可以两件噶嘛，三件咧系为合法，再加一个钵咧佢化成